想的一骄傲，不但有谁的心里不是味道，可以传染给你心情不好，连说一个理由都不需要，可以直来直往提心劝告，就算争吵也都是为对方好，可以和你商量秘密苦恼，不害怕全世界都会知道。我找你找了好久，一个互相了解的朋友，生活有人分享的时候，快乐就变得容易许多。我找你找了好久，一个拿心来换的朋友，伤痛有人抱紧的时候，未来有什么路不敢走。有什么路不敢走？ 有些歌会听的人感慨万千，但是对于外人来说却是特别轻描淡写的。不知道这首无印良品的《我找你找了好久》对于你来说有什么样的感触？此刻对于我来讲就是一次特别深刻的回忆。感谢各位能够来关注你最认可的这家电台，来走进每天30分钟的音乐导航，我是肖辉。今天开场的两首歌都是有着关于友情，用来帮你想念你的朋友。在岁月的这条长长的小河里，我们的泳姿和游泳的技巧不尽相同，加上我们有选择了不同的泳道，很多朋友会越游越远，那种感觉我懂的。但是每每面对新的游向你的朋友，你必须即便是在恶浪翻滚中也露出微笑，因为每一个相遇都不太容易。 我的朋友都是我的爱人，曾陪我走过苦涩的青春，从一盏烛光到无人的海洋，永远说不完是什么让女孩变女人。我们的话题永远在梦里，从爱情到放逐自己，从不实际到最平凡的委屈。 是我的爱人，曾陪我走过苦涩的青春。从一盏烛光到无人的海洋，有人说不完是什么让女孩变女人。我们的话题永远在梦里，从爱情到放逐自己，从不实际到最平凡的委屈。谁说我们的故事留在年少，你爱哭他爱笑都保存得那么好。曾经我们都活得那么骄傲，你固执他怕了，谁和谁永远在争吵。走过苦涩的青春。 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于赵咏华《我们的故事》。我隐约记得李健曾经说过，我在传奇刚在春晚唱过之后，有很多厂商找他去做一些商业活动，其中包括一些开业剪彩之类的，他被婉拒了。很多人都觉得太走商业的歌手就显得不那么的纯粹了，于是从这个角度来看呢，希望那些代言都别写得太过于直白，都还能够和所谓的叫做艺术的那个东西有那么一丁点的关联。那这个时间我们来听李健的作品《风吹麦浪》。 远处蔚蓝天空下涌动着金色的

我一直觉得江美琪如果参加歌手这档节目应该会大有所为，她的声音本来就非常的动人。姚谦曾经就说江美琪是老天爷赏吃饭的那种人，不过多年以来一直处在一个不红但还算稳定的位置，她的好是一种天赋。马上听到江美琪的这首非常撩人心弦的作品《我又想起你》，同样伴随着今天的这一首歌，我们要结束今天三十分钟的音乐导航。我是肖辉，我明天见。 很抱歉，你的行动没有支援，没有盟友，甚至没有洗车服务。